实际上我们要注意，数据库系统有两个很重要的效能指标，一个就是推土量，一个就是响应时间。推土量是指在单位时间里所能处理的事务数量，而响应时间则是指单个事务进入系统到完成它所需要的时间。那么并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并行的处理多个事务来提高推土量，而通过并行的指向每个事务中的子任务来缩短它的响应时间。